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衣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玉龙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咱们身边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科学进展啊。先来说一说关于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的一种污染，这就是空气污染。实际上空气污染呢，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各大城市当中的居民啊感受到的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现实。工业文明、城市发展为我们创造了好的生活条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呢也把数十亿吨的废气排入到大气中。现在有不少地方啊，真的大家觉得哎呀这空气质量不太好啊。最近呢，英国的科学家们开发出了环境监测的新技术，利用附着在蜜蜂身上的颗粒物来检测空气的质量。原理呢是蜜蜂身上啊，它所附着的这些颗粒物呢，我们倒推就可以知道这一带的空气存在着什么样的污染。蜜蜂的身体和翅膀上有较强的静电，所以呢它们可以吸收呢各种微小的环境的颗粒。利用这个发现呢，科学家们开始呢用蜜蜂来监测空气状况。为什么要选择蜜蜂？除了刚才跟您说的它的身体特点之外呢，蜜蜂的飞行的半径大约呢就是在周围的2500米左右。也就是说呢，一个地方的空气的变化或者说空气质量不太好呢，来看一下这儿的这只蜜蜂，你就会知道啊，大概啊按区域划分，比如说这个区域呢是可漂浮颗粒物多一点，那个区域呢可能是氮氧化物多一点，这样呢就可以进一步的缩小呢污染源。具体发生的地点我们就可以来对症下药了。接下来我们再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来放眼到美国。美国呢最近已经是实行了第一次通过无人机送货，不过呢这无人机送的不是普通的货物，而是一批药品。最近在美国的弗吉尼亚乡村的一家临时性的移动诊所收到了无人机发送来的一批药品。无人机送货终于在美国变成了事实，而且呢这也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批准的无人机送货业务。这家诊所啊比较特殊，每个月呢都会利用呢其中一个周末的时间为大约呢3000名左右的病人看病，所以呢药品啊就显得极为的有限。诊所呢距离出诊的药铺大约呢是35英里，加上呢天气不太好，如果呢开货车呢送大约要1个半小时，而且呢十分费力，成本又比较高，而患者呢拿到医生开的处方之后呢要等了好几天才能拿到药品。所以呢大家一想，哎，要不然用无人机吧，这个方式呢还比较的方便，而且速度也比较快。其实呢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啊关于无人机的正式规定呢到2016年才能出台，而此前的规定呢已经禁止无人机呢在城市上空啊和有人的区域上空飞行。不过呢这一次被美国政府所批准的无人机送货还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能够改变呢人们对于无人机的观念和印象。无人机不简简单单是玩具或者说是武器，其实呢好好的用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个名人啊，这个名人呢最近又在电视上露脸了，他就是著名的歌手汪峰，在中国好声音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他了。告诉我你的梦想，你的梦想是什么？汪峰有一个自己的梦想，这个梦想呢最近已经被我们了解到了啊，他除了专注演艺事业之外呢，准备要投入精力做一款独立的耳机品牌，他给自己的耳机呢已经起了个名字叫 Feel， 这个 Feel 呢跟那个英文的 F-E-L 的发音是一样的，只不过他的这个名字呢拼起来是 F-I-R-L 啊，他说这是一个自己生造出来的英文词儿，中文名字呢目前还没有定。关于为什么要做耳机，汪峰说，我是有影响力的，我也是懂音效的，所以我要去做耳机。其实呢，以大家对于汪峰的了解，汪峰不但懂音效，还懂中国麻将，也懂德州扑克以及无人机送戒指。当然话说回来啊，我个人是很喜欢汪峰的歌的，所以说呢在不久之前呢好几次呢抢娱乐圈的头条都没有抢成功，但是希望这位音乐人用自己专业的态度做出来的耳机早日可以登上科技圈的头条。好，说到这儿呢，接下来有一首歌是汪峰自己的，就把他的这首歌送给他。根据国外媒体报道，韩国小学的高年级女学生化妆上学已经成为了流行风潮，甚至不化妆的女生还会遭到同学的歧视，家长们也对此非常担忧。孩子使用成年人的化妆品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吗？到底有没有适合小学生使用的化妆品呢？让韩国小学生热衷化妆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会允许自家还在上学的孩子化妆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带妆的青春。蹦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蹦蹦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静静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最近咱们身边的这些科学新鲜事儿，以下呢来跟各位放眼到韩国。根据呢外国媒体的报道，在韩国呢首尔生活的家庭主妇金女士啊，最近有点烦恼，每天早上都要和上学的女儿吵架。为什么要和上小学的女儿吵架呢？原来啊，是金女士的女儿在上小学六年级之后，每天在上学之前都要忙着化妆。其实这个事儿在韩国并不是个案，现在很多韩国的小学高年级的女学生都流行化妆，甚至有些孩子因为上学呢素颜上学啊，就遭到同学们的排挤，有人还鄙视她，你不化妆怎么还好意思来上学呢？其实家长对于这个事儿都是挺担忧的。我今儿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就更加担忧了。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化妆品啊，尤其是那种浓墨重彩的化妆品，长时间使用是会对皮肤呢多少产生一些影响的。这孩子才少小学六年级就开始忙活装修自个儿的脸了，这到底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对皮肤有没有影响呢？以及呢六年级的孩子就开始化妆，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化妆呢？还有韩国媒体还说啊，在韩国有专门针对小朋友们所生产的这叫儿童专用化妆品，到底存不存在儿童专用化妆品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这期节目带妆的青春。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张涛。欢迎张医生，您好。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还有我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秦鲁一，欢迎鲁一。 大家好，我是鲁一。 哎，鲁一最近皮肤不错呀。 啊，真的吗？谢谢。 是最近有化妆吗？ 最近没化妆，最近我通常不化妆。 就做了一些什么光子嫩肤啊， 不是 去死皮儿啊。 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不是光子嫩肤，是那个耳激光点阵激光。 哇塞，你真是各种里手行家呀。 对，我怀着那个神农尝百草的这个心态和科学理智的这个 个态度去试了很多种的这种医学美容的东西。今天张大夫来我特别开心 啊。是吗？ 有好多疑问可以现场咨询。 是关于你的疑问我们过一会儿再说啊。但是我接下来就有一个疑问，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疑问。 什么疑问？ 这小学生化妆他们那个娇嫩的皮肤能不能够受得住这化妆品严苛的折磨呢？我用折磨这个词儿，我不知道张医生您是不是觉得会有点过呀。 首先是这样啊，在韩国的话呢，它的一种社会环境啊，造成了它的这种社会现象。 嗯， 在韩国的话呢，对于这种演艺人员呀，对于追星啊等等的这种风潮的影响下，使得他们的这种心理啊，偏向于这种社会性。 嗯， 啊，用我们的通俗一点说，就是这种心理相对来讲早熟。 对，六年级的孩子就开始化妆了。我六年级的时候还不分男女呢，这女孩已经开始化妆了。 傻吧？你六年级还不分男女？ 不是，我是没有那个就是具体的像现在的这个性别意识。我说那不分男女，不是说认不出男女啊。这太坏了。 我觉得我们六年级的时候都有人谈恋爱了， 啊、是 吧？继续吧、嗯。 难怪你现在已经步入光子嫩肤了。 什么呀？真没做过那个。 来，我们先听张医生说。 好。 再有的话呢，我们通常的话呢，像我们在传统的这种中国的社会体制这种条件下的话呢，我们通常说应该在什么年龄段做什么样的事情， 嗯， 要符合你这个年龄的身份。作为化妆品来讲的话呢，这个的话呢，对皮肤的。是有一定的伤害性。 嗯， 在使用过程中的话呢，有许多的注意事项，啊，所以的话呢，作为一个小学生，作为一个青少年，他们的皮肤的状态的话呢是比较娇嫩的，比较稚嫩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化妆品对他是具有一定的影响。 嗯， 那么通常状态下的话呢，我们总的建议，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还是建议大家保湿、护肤、清洁为主。 嗯， 啊，不要建议过多的一些美妆。因为这些美妆来讲的话呢，第一，你在使用之前你要充分的了解它的一些成分。 嗯。 第二的话呢，在使用这些彩妆之前，必须要做好一些保湿护肤的工作。 嗯。 第三的话呢，如果你用了这些彩妆的一些这种护肤产品， 嗯， 那么必须在用之后要好好的卸妆。 嗯。 啊，所以的话呢，必须要在这三个环节上做好功夫，才能够使你的皮肤尽量把伤害降到最低。 对，您说到的这个过程其实要建立在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它的化妆品是合格的，有正路来历的，就是来路是有据可查的。但是我们刚才说韩国的这事儿还真不是这样，说这个韩国的妈妈，刚才我们讲到这位金女士老跟他们家女儿吵架，金女士说我们家这女儿我也没有花钱给她买化妆品啊，她这化妆品是怎么来的呢？后来相关的这个韩国媒体啊一调查发现啊，原来在韩国很多小学门口的文具店，这文具店里面就卖化妆品，而且文具店里面卖的儿童专用化妆品十分畅销，这些化妆品呢价格不贵，1000到3000韩元不等，我没去过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值多少钱。 我们以前小学门口都是卖各种零食吃的那些东西，怎么现在都开始卖化妆品了？ 时代不一样了嘛。 真是， 而且有一部分的化妆品是根本没有标记成分的不良化妆品，即使呢标记成分，也没有什么合格的这个认证，就是总而言之就卖。根据呢一家文具店的老板说，我们这儿呢卖的一种涂在嘴唇上的有颜色的液体玫瑰水，因为有着甜甜的味道，小学生是特别的喜欢，就把这些东西呢抹到嘴上，又好看又好吃，所以呢卖的销路就特别好。 又好看又好吃，我首先觉得这个商家肯定就是一个黑商家，他卖了一些不合规的一些化妆品哈。 嗯， 首先我觉得是这个商家有问题，另外就是我刚才不是说有很多疑问吗？我首先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回忆我的小时候， 嗯， 我没有化妆啊，但是我妈妈她会买那个就是郁美净这样的一些护肤的， 咱妈都买，那个年代都这样， 对对对，就滋润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涂了之后感觉效果特别好。 嗯， 但是我觉得长大之后好像再涂那个东西就非常不适合了，就一定会有其他好像不太适应的一些反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个小时候的那种皮肤就非常适合那样的， 小的时候适合郁美净，现在不行了是吧？ 我们那个时候叫宝宝霜，那个 现在还叫郁美净。 嗯， 对于这点来讲的话呢，首先的话呢，不同的年龄段啊，它的这种体内的激素水平啊是不一样的。 嗯， 当你进入青春期发育以后，15岁到35岁这个期间啊，由于性发育的一些问题，皮肤表面呀、出油啊。啊，等等的这种条件啊，都会发生改变。 嗯， 所以的话呢，那么在化妆品方面的话呢，啊，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大人跟小孩也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话呢，那么 这种在青春期之前跟那种小朋友使的那种护肤品同样也是不一样的。 嗯 啊，那么像婴幼儿的话呢，我们一般通常都是高透明质酸、高新酰胺啊啊、高胶原蛋白这些成分。 您说的太专业了， 就 是不就是这个宝宝霜、 就是、 那个宝宝霜， 就是滋润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让皮肤保湿的， 嗯 啊，各种各样养护皮肤的，这都是小宝宝用的。 嗯， 然后再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的话呢，我们就会稍微加一点点香味儿。 嗯， 因为小朋友的话呢，可能对这种香味儿啊，对这种桃子味儿啊，或者是橘子味儿啊， 嗯 啊等等这种味道呢，会有这种啊比较一些好奇感。这样的话呢、 嗯、 可能在临床销售过程中呢可能会好销售一点。 我小的时候就记得有一款那个宝宝霜，那个味道我到现在都难忘。哎，我就是第一次闻到那个东西之后，我就想挖出来吃一口，我觉得太香了。 你不觉得那个，对呀、啊、就是香的有点过分吗？你不觉得 它那个形状我现在还记得，它像是一个小蘑菇一样，就那个形状、 哦、好像我也用过，就是郁美净的一款吧， 是吧？反正我可香可香了， 好像是郁美净的一款。 好想吃它。 我们今天说这个韩国哈，我也看到一个数据，确实我知道这个韩国差，他们不是叫这个整容共和国吗？ 啊、 对。但是今天我看到这个数据哈，确实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嗯， 有调查呢就显示说有86%的韩国人都觉得说外表的这个美丽哈就是竞争力，有1/4的韩国女大学生呢都表示自己曾经整过容、 哎、 为了不在这个竞争中被淘汰。另外呢，是25岁到29岁年龄层的这个韩国女性当中，有，哎，你猜猜有多少？经过这个整形 呀， 整形手术， 25岁到29岁 啊，对，25到29， 怎么着得80%以上吧？ 啊，还没那么多，你瞎猜吧，啊、你是？ 那50%以上？ 60%以上有61.5% 都整过， 都整过啊，25到29岁的韩国女性啊， 应该是微整吧？她应该是都是那种， 可能也算在内，对 对 对， 因为她可能把 这 种打玻尿酸呀、 啊。 或者是打肉毒素啊、 嗯、 这种一些，或者是双眼皮儿啊啊这种呢，可能微整都算在进去。 这种能够理解为什么韩国的小学生6年级的女生就已经开始给自己化妆了，因为一看自己的姐姐们，嗯，这个妈妈们 都美得不像话， 阿姨们啊，这小的时候是一个模样，自己上小学的时候一个模样、 嗯、 然后呢自己上初中的时候他们又变一个模样，上高中的时候就认不出来了、 嗯、 就觉得我小学的时候就得开始做一些准备了、嗯、我们话再说回来，就是孩子用这种成人的化妆品，以及刚才我们说到韩国的文具店里卖的三无化妆品，它是不是对于皮肤的伤害，尤其是小朋友的伤害还是挺大的？ 小朋友的皮肤的话呢，在这种皮肤屏障的这种功能上来讲呢是不够完善的， 嗯， 所以的话呢，如果过早的接触这种含有重金属元素啊啊或者一些有害物质的话的话呢，首先它的这种皮肤的吸收率会高于成年人， 嗯， 其次的话呢，由于它的功能的不完善，可能造成的会造成一些其他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例如性早熟的问题， 嗯、会性早熟啊？ 对，哎，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金属元素，还有一些化学成分。类似于跟很多是有催熟剂的那种效果 哦、 啊、所以如果长期大剂量使用的一些成分的话，可能会造成这种现象，甚至还会出现这种有些产品的话呢，你当时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看着比较光鲜， 嗯， 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它就会出现毛孔粗大呀， 嗯， 色沉呐、啊，还有这种暗斑呀、啊、等等，就会随之而来了。 这是什么原因啊？ 是因为你的产品太劣质了，里面的这种就是因为就是化妆品，对，就是化妆品监管的问题啊。最近几年的话呢，我们国内的化妆品监管会越来越上正轨啊。在前一段时间，在90年啊等等，很多知名的化妆品的品牌啊，作为行内的这个人都知道，可能都是啊，可能是花了很多钱在人民大会堂开一个特别大的会， 嗯， 但实际上它的产品那个东西大家都心知肚明，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嗯、 啊，甚至有些成分还是不好的，就是完全是靠了一个做出一个对做出一个大的场面啊，我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做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这种或者在什么什么饭店，他做出一个就是一个姿态来。 嗯， 我有一个网站想推荐给大家，这是我经常现在用的一个网站，叫 Cost DNA 啊， 它是每一个这个化学 回头要交广告费你交啊， 不，它这个是一个公益网站，就是大家就是比如说我用了什么化妆品的这个产品，把它的成分呢都 copy 到复制到这个网站里边去， 嗯， 然后一点击出来呢，每个成分它是叫什么，是什么作用，对脸部的刺激有多大，致粉刺性有多大，全部一目了然就出来了。这是各个网友就是我觉得是一种自发的然后互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性的一个东西。 可是一个化妆品里面可能会有20-30种的这种成分在内， 对， 突然间这些东西全部给你立在眼前，那你还敢用吗？ 就对于我来说我是看不懂的，就是这个成分那个成分 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晰的，比如说里边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我们比较熟悉的，我觉得多看一看你就会有那种感觉了。 我觉得今儿来你请你上节目太正确了。 而且它那个成分吧，它不是从高到低来排列嘛，就是成分表里边，如果说它排到后面的有一些，即便是可能有一定刺激的成分，它的危害性可能因为它的量比较微小也是有限的，对吧？ 嗯，它这个 倒是， 因为它的这种可能跟这种副作用的话，肯定是跟它的这种剂量啊，跟它的浓度成一些相关性。 嗯， 那么在这点上来讲的话呢，如果把所有的成分都标出来，所有的作用都标出来，我觉得针对一些焦虑型的一些女士来讲， 比较敏感型的哈， 对，我觉得她看完以后会疯掉， 什么都不敢用了。 对，刚才我们说三无，你这说把所有的东西标出来，什么东西都有了， 但是我现在用之前，我都会上这个 COS DNA 这个 COS 就是 Cosmetics 这个 COS DNA 这个网站上去查一下， 哦、 然后我做到，我至少自己感觉是心知肚明吧。另外我们说到刚才， 你现在过得很辛苦啊。 啊不，我觉得乐在其中。 某个油都要上网先查查成分。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明白了之后，你就觉得活得特别有意思。当你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你在一团雾水当中，那是丝毫没有幸福感的。 我们就说韩国这事儿啊、 嗯， 你看这些小学生，我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也到底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就开始往自己的脸上去抹各种各样成人的化妆品。刚才还说了，甚至里面有一些成分还会促使呢性早熟。这才六年级的孩子，您急什么呀？我觉得孩子就上小学的或者初中的这些孩子，男孩女孩，其实看起来皮肤都很嫩，都很好，这是人生绝对的黄金年华。 对对对，我觉得，但是这个不能怪孩子，要怪的话就是这个社会风气的问题。 韩国， 对韩国呀，就韩国也包括中国了， 社会的氛围造成的， 是社会氛围造成的。比如说这儿啊，他们最近有一个叫 Girl Story， 就是韩国的一个组合，他们平均年龄出道了已经9.75岁，十岁都不到 啊， 就已经做艺人了。啊，这就是韩国。然后呢，哎，另外一个我也觉得跟他们的女性的这个就是社会定位很有关系。比如说在韩国是世界上的第13大的经济体哈，可是在这个13大的经济体这个134个国家当中，韩国的这个男女的平等指数排在了第115位。而在韩国拥有大学和研究生学历的女性当中呢，只有60.9%的人在外公职，这是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30个成员国当中排名垫底最后一位。 就女性社会地位不够高， 对，而且他们还有一个这个法律的问题。比如说在2005年的时候，韩国的宪法法院才废止了民法当中有关只有男性才能做法定的户主，还有孩子必须随父姓的这样的一些男权社会的规定。所以长久以来，可能在韩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女性还是更多的是从属于这个家庭，需要依赖男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支配的。 嗯， 所以他就女为悦己者容吧。所以他的这种，我觉得自己的容貌是会非常的关注的。我觉得真的是跟长久以来的这个社会氛围很有关系，以及现代的这种娱乐产业的发展越来越低龄化。因为这些娱乐公司他签的艺人年纪越小，经过培训的时间越长，他的盈利空间、盈利的这个时间段年限会越长，对吧？而 刚才听你说，真是太可怕了，平均年龄9.75岁， 9.75岁 就开始闯荡江湖了。 对对对，这是整个社会一个 这不算雇佣童工吗？ 他们有家长给他们签合同啊！ 哎，天哪！我们再回头说来这个化妆的问题，我觉得有不少的韩国小学生可能就是受到这种现代的娱乐业的影响。不知道张医生还有鲁伊有没有去关注一些韩国的这个造出来的明星？不管是男是女，尤其是这个男的呀，这种装束你就看起来特别特别的后现代主义，特别的艺术化。男性会画很重的眼影，然后会打很重的这个粉底，就总而言之画的油头粉面，就看起来就特别像这个游戏里的人物一样。就是这个实际上也会对于大家的这个审美是带来一定的影响。 嗯， 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这个事儿，就是韩国小学生女生开始给自己化妆了。这样化妆化下来啊，就这么早开始化，肯定是对皮肤不好的，对身体也是有问题的。我们今儿呢有一个互动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会允许自家还在上学的孩子化妆吗？可以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10628821828。 上小学的吧？ 你是想说上小学的是吧？ 咱这个年龄范围扩大一点， 就未成年， 有些爸妈孩子上大学了，还心理上还跟上小学差不多。 上大学可以化妆了吧？对吧，张大夫？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哪个学制或者是哪个年龄段的影响，但我觉得上小学这事儿化妆真是 有点太早， 耸人听闻了，是有点早了。我们再说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当中呢，其中他是提到了一点啊，韩国媒体也说了，有这个儿童专用化妆品，从。咱这个护肤的角度，皮肤科学的角度来问问张医生，到底存不存在所谓的儿童专用的化妆品？ 玉米镜呗，是吗？ 我指的是那种彩妆，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就是儿童化妆，包括小学的女生化妆，她不是说我抹个油这算是化妆了，她真的会把自己化的 五颜六色的， 对，就特别隆重装修再出来见人。 首先的话呢，韩国的化妆品行业的确会比中国的化妆品行业呢会更前卫一些。在中国的话呢，肯定是不存在这种儿童的这种彩妆的。 嗯。 啊，对于韩国有没有的话呢，我还真的没有做过一些实际的调研。啊，但至少来讲的话呢，由于儿童啊，或者是这种青少年皮肤的这种特点，那么的话呢，你的彩妆就算再儿童化，它也是把浓度降低。 嗯。 啊，那么这种危害的话呢，只能说是减低了，但是不能够说完全没有，或者说是消退。啊，所以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减少了危害性。 嗯。 啊，降低了一些浓度，啊，把一些附加的一些成分减少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所谓的儿童啊这种化妆产品，其实也是随着时代的一个呼唤应运而产生的，它并不是说一个真正的一个这个随着这种皮肤的一个真正的需要，它是可能是一种，因为都是市场经济嘛，市场需要什么啊，商家就制作什么， 嗯 啊，所以的话呢，从我们的专业领域来讲，肯定是没有儿童彩妆产品这种说法。作为我们的专业来讲，我们都提倡这种。哦，还是那句话，什么年龄干什么，该干什么样的事儿。 嗯 啊，作为这种青少年来讲，那么他们的皮肤啊都是比较啊稚嫩的啊，就像刚才你说的，都是比较光鲜亮丽的，都是属于小鲜肉的阶段。 嗯， 那么这段时间的话呢，做好皮肤的清洁啊，做好皮肤的保湿，注意防晒，让皮肤尽量少起痘痘，我觉得做好这些就可以了。必要的一些场合，像一些晚会啊、party 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啊外事活动的时候，适当的给小朋友们上个小红脸蛋啊，啊画个红嘴唇啊，我觉得这倒也无可厚非。 嗯，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经常性的日常性的工作来操作，我认为就是有些过了。 嗯，对， 我觉得这个化妆哈，我觉得是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到一个比较盛世的阶段，所大家比较推崇的一项爱好。 肚子吃饱了，生活条件好 吃饱了。比如说我们回溯历史的话，可能唐朝哈，我们看见很多的仕女图，很多的陶俑，很多的绘画上面，他们的女性也好，甚至男性也好，都有这种在面容上的、身体上的、香气上的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唐朝的这种很多比较奇怪的、非常美啊，但是是那种发型，然后头那个眉毛，然后在这个眉心呢会有这个鹅黄，或者是贴一些东西， 哎，对镜贴花黄， 对镜贴花黄， 对 对，所以我觉得是经济它发展到一定社会的阶段的一个产物，甚至我们现在哈有非常我们乍看上去可能比较奇怪的一些妆容，比如说像这个烟熏妆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妆， 杀马特风。 但是你知不知道在唐朝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叫提妆，就是提哭妆，画上去之后就看着你好像在哭似的。 哎，这个现在在日本还有，哎，就日本现在你看那个艺伎画的那个小红嘴唇，那个大白脸蛋，一直白到脖子上，据说这个当年就是从唐朝借鉴过去的妆。 但是这个还不是提妆，因为在白居易他有一首诗叫时事妆，里边就说其实他的这个嘴唇啊，或者是不是红脸蛋也不是白的，它是一种类似于咖啡色棕色的，而且眉毛它要画成八字眉，就感觉整个这个女人的脸是在哭，它叫提妆和泪妆。 为什么要把一个女人画成这样呢？ 所以这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社会阶段的我们的需求的多元化。你看唐朝就有这么奇怪的一个妆容就出来了。嗯，我们回溯历史，我们再来看韩国的话，其实他们在他们的新罗时代哈，刚刚你提到韩国的现在可能有一些男影星他们的化妆其实是比较浓的，那我们在新罗时代也看到韩国 他们男性也化妆，而且戴耳环、戒指、手镯、配件，而且有一个贵族组成的部队叫花郎图。 嗯， 这个部队呢是会武功、才貌双全，有为国家甘愿牺牲的这种爱国精神。与其他部队不同的是呢，他们都会穿着非常华丽的服装，把自己精心装扮之后去上战场，去鼓舞士气。 这是最早的军中偶像组合。 那、有，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的哈。对，我们回溯历史，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脉络在的，就是化妆的这样的一个跟经济的一个关系， 看来这个事儿，其实咱们今天讲来，所有的事情啊，能够看到它都是有原因的。你比如说韩国，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首先你从现在的经济发展来讲，韩国的经济是很不错，再加上呢，它本身化妆品这个行业在亚洲也是挺好的。今天鲁豫又给我们补充了重要的情报，原来在就是那个韩国古代的时候就有这个、 对对对，因为我看到这个资料， 美男天团随军出征。 我们在看那个，其实回溯没有多久，70年代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韩国的规定非常严，就是说女性的这个短裙不能超过膝盖以上20厘米的位置，已经规定到那么细了，而且男的是不能留长发的。这是他们明令禁止的，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在这个国家。但是现在这个化妆行业已经在韩国整容行业发展到现在一个如火如荼的地步了，真的不得不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产物。 今儿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带妆的青春，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这个话题啊，就是各位会不会允许自家还在上学的孩子化妆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短信平台当中7022这位朋友呢发来短信，7022说呢，我们家孩子上小学，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化妆的，但是大学的话就随他去吧。啊，觉得这个还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父母，还是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比如说培养或者说自己的一些这个年龄段的划分还是蛮确定的。 我觉得跟现在社会的竞争还是很有关系的，对吧？ 不同的场合可能有不同的要求，如果在一些特殊场合，如果你不化妆的话呢，会被别人视为对别人的一种不尊重。所以的话呢，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一些正式的场合，然后就在一些采光灯下的一些条件下，你必须是要上妆的，否则的话呢会显得脸色很苍白啊，会对这种美容啊这种效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上妆是可以理解的。像那些演员呀、你像那种拍电影演电视剧，这个上妆这肯定是必须的。要不然的话出来的效果肯定不好。这是一个职业的一个需求，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那么作为这种上彩妆什么的，还是刚才我说那个，第一，如果你要用，你要对你的彩妆要充分的了解，要用就用稍微好一点的，不要用太杂牌的，用一个三无产品。与其用这种这种三无的这种低级的劣等货，那还不如不用，把皮肤都弄伤害了，以后你再有好的化妆品你也用不了了，皮肤都已经成一个敏感肌肤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对于这种皮肤的情况来讲的话呢，彩妆的话呢是在为基础皮肤护理之后才能够使用的，所以的话呢在用彩妆之前一定要做好基础的皮肤护理啊。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既然用彩妆，那么一定要好好的卸妆啊，不管你是用洁肤液、洁肤油还是洁肤乳啊，那么用这种相应的一些洁肤产品一定要彻底的啊，按这种一步一步的按照这种操作流程把这种妆的话呢彻底的卸干净，尽量让它皮肤本身的这种残留物越少越好。 好，谢谢张医生，也谢谢鲁豫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呢说了说有关化妆的事情。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还得分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年龄段，大家来去装点自己的人生。好了，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是玉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